奇异， 奇异， 奇遇， 奇遇， 比翼， 比翼， 比喻， 比喻， 集市， 集市， 局势， 局势， 有气， 有气， 有趣， 有趣， 总是， 总是， 总数， 总数， 优异， 优异， 忧郁， 忧郁， 意见， 意见， 遇见， 遇见， 迟疑， 迟疑， 吃鱼， 吃鱼， 不惜， 不惜， 不许， 不许， 联系， 联系， 连续， 连续， 袭击， 袭击， 喜剧， 喜剧。